在快节奏的城市里，有时你也可以放慢脚步，沐浴慵懒的午后阳光，走走停停，触碰温暖的红色砖墙，让我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乐享下午茶，周一到周四下午3:18到4:00，一起寻找生活的意义。 北京时间下午的3:19，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4.5 北京新闻广播的乐享下午茶，每个周一到周四下午的3:18到4:00，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和回放。想要提前了解我们节目的直播预告，然后呢跟嘉宾直接先来聊天留言的话呢，都可以通过关注我的微博来实现。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这五个字就可以了，长江的江，夏天的夏。来到主页的主要内容当中，微博这两个字点开，然后呢置顶微博可以进群。第二条是今天的直播帖。首先还是关注几条来自于北京新闻广播民生类的资讯。疫情方面，11月15号0点到24点，本市新增一例本土确诊病例，昨天已经通报，无新增疑似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无新增境外输入确诊病例、疑似病例，新增一例境外输入无症状感染者，治愈出院3例。近期北京调整了进出京的管理政策，特别提醒大家，从明天的0点开始，关于从严从紧做好进出京管理的3条措施将会实施了。人员进返京必须持有48小时之内的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和北京健康宝的绿码。15号，首都严格进京管理联防联控协调机制，针对公众关切的问题也是进行了答复。详情呢，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北京新闻广播的公众账号。北京延庆赛区国家高山滑雪中心昨天正式开展了冬奥会赛时造雪工作，预计在1月中旬会完成所有的造雪任务。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内容，赶快到微博上面来给我们互动留言啦！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就可以了，长江的江，夏天的夏。欢迎一下我们的老朋友，吴德太昊茶庄第12代传人吴成浩老师，欢迎浩哥。 江夏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好。 浩哥今天要讲的这个话题，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主题呢？我们的工作人员说，今天这一期很有听头， 很有听头，对。 我说我也不是突然想到这个主题的，也是结合了自己，还有身边的朋友，进入到冬季供暖季之后，身体自然而然的会有一些变化和反应。 对， 我们得喝不同的茶了， 是 喝茶的这个范围呀、方法呀。更重要的是，今天我们有一个重磅的适合各位女性朋友的小炸弹。是关于奶茶的事儿，怎么样？奶茶是不是很想喝，但是又有点不敢喝呢？怕胖、怕不健康的各位，一定要听到最后，我们会把这样一个小炸弹留到最后再引爆它。微博可以提前来到评论区给我和浩哥留言，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就可以了，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凤凰同学说，一杯清茶消烦解躁，一档节目乐享惬意。我说你这开始写诗了啊。他说不不不，他不是五言就是7律的小熊同学，我这个单纯的就是凤凰体写一写。好的。小熊同学说，每天一壶茶精神一整天，但是进入到冬天之后， 大家是不是也要考虑一下，你之前的春夏秋的每天一壶茶可能要换内容了。 对， 这个如果继续喝有可能会有什么样的症状产生啊？浩哥， 就每个人都有自己那个喜好的那口茶嘛，那个茶其实可以不变。但是呢，我们其实强调的是要应时应气，是吧？所以到了这个季节，特别是现在是在这个节气是在立冬和小雪之间，是吧？咱们上一期节目正好在霜降之前，是吧？所以这个时候其实从秋天到秋末当然那一段时间那个18天是属土的嘛，所以它还好一些，但是从立冬以后其实真的就变成寒了。那在这个时候大家喝茶上如果有一些稍微有一些小的调整，其实各位也可以在自己喜欢喝的这个口味基础之上稍微添点料哈。比如说这个刚才你说你现在还喝点绿茶那么这个季节其实是喝绿茶本身稍微会有一点寒哈。那怎么办呢？我们又希望有这绿茶的功效和它的这个口感。那我建议各位呢可以用40%的绿茶加60%的红茶。 4:6要配起来了。 你配起来，然后等过两天天更冷到大寒前后吧，你就可以到70%的红茶，甚至80%的红茶配20%的绿茶。你们大家可以试一下，非常好喝。 但这个喝的话，我看您给到我的一些建议里面会更强调说早上。 对， 比较推荐喝这个， 一起床 喝绿茶配红茶。 对，因为你夏天我们建议或者春天的时候都可以是可能60%的绿茶了，对吧？那这个时候你给它反过来啊，你还是绿茶放在上午11点以前喝，然后呢配一些红茶啊，非常的试一下，各位朋友试完了可以微信啊或者。这个微博可以给我们一些反馈 分享一下。 对， 这喝完了是什么感受？原来只喝绿茶，现在我要这个配比要变了。 对， 配上了红茶，早间喝完大家会有什么样的感受？欢迎你们到微博里面来反馈。微博呢，大家可以通过今天我转的朝雾夕拾的微博去找到浩哥，也可以。还有呢，就是微博里面有@除了圈儿除了我以外啊，也圈了吴德泰号茶庄的这个微博，大家也可以去私信浩哥去跟他。单聊啊，我这早上喝什么，中午喝什么，晚上喝什么现在在这个节气之后是不是还适合？我喝完了听您说绿茶要配红茶了，还可以配多一点了。 对， 我喝完了身体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啊。魔兽一见说欢迎浩哥继续分享知识。好，说喝茶配板栗有啥讲究吗？这个我没想过耶。 你可以把板栗煮了熬粥，然后你可以加一点那个茶汤进去，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其实加一点红茶和黑茶煮了茶汤兑到你那粥里。你如果觉得粥太烫哈，你把你那个茶先那个晾凉了，然后你兑到热粥里，板栗煮粥也非常好。这是我自己的一个小方法啊。小米儿啊，小米儿板栗，然后再加一点茶汤，还挺鲜。因为我们用米煮它有点那个米香是在了，但是还缺一点那种植物的那个叶子呀，那种清香。对，所以加一点茶汤进去还是挺舒服的。 这个讲究记住了吗？小本本掏出来了没有？ 对，这板栗是非常好啊， 因为也 是这个季节应季的。对，应季。 现在走在路边你就会看到已经开始有人排队在买板栗了我就觉得真的是冬天到了， 真是。而且那个它那个香是特暖的那种香哈。 在冬天大家呢其实吃的也会不少因为你就明显觉得说我的身体很需要啊各类美食啊，这个时候大家需要喝一点什么茶呢？而且我觉得这个我们的刺猬店长曼曼也特别逗啊，一开始上来就说了今天咱俩要放大招。 是 这个大招我们最后才放，最后呢不要一上来就说啊，最后我们会放招的，是关于奶茶的。大家也知道我自己是奶茶控，还是要这个大招还是要忍一忍， 忍一忍， 最后10分钟吧，给你们放一放。微博可以提前来看图，搜索主持人江夏这5个字就可以了。长江的江，夏天的夏。我们今天曼曼店长给我们发了，我们美食图， 然后呢茶叶的美图，然后也告诉大家怎么样可以找到它，这种正中间 C 位图，我们有一个小程序的图，大家可以到微博上面来搜索主持人江夏找到我，点开这一条微博之后呢，评论区可以给我们留言。 该吗该路啊外地地 小二意见，你这个你的下午茶有点太丰富了，我觉得有点羡慕和嫉妒了呢。而今天是愉快的话题，吴老师好啊，虚位以待，怎么着，你这个咖啡配甜点就差我呗。刚才魔手意见想问的这个喝茶的配板栗啊，好，这个0854A 说总是胃疼，喝什么茶比较好？ 对，胃疼呢，其实喝一些像清茶呀，就是首先一定得有发酵了哈，所以要从清茶开始，因为清茶它入胃经啊，大肠经本身呢它是补脾胃的，并且非常助消化。然后这个季节呢，因为从秋季以后呢，其实就容易燥啊，大肠又跟肺相表里，所以很多朋友说这个季节开始有一些这个排便不畅哈，便秘，那其实都是因为这个燥气所对我们身体带来的影响。那这时候呢，至少先从清茶，就是清茶、红茶、黑茶、熟普都可以喝。那这个时候呢，它是比较这个润燥的，可以通便啊。但是量呢，建议你可以大一些。平时你要喝，比如说喝三克的话，你就放到七克、八克。要平时喝六七克的话，你就放到十克啊。这样的话，让那个稍微这个劲儿大一点。这时候你会很舒服的。当然茶气壮的茶你喝下去以后身体很快发热，然后很快就会身体有一种润了的感觉。对， 清茶 就是乌龙茶。 我知道，就是说也是在您给到我的这个方案当中啊，就是早上建议大家喝绿茶配红茶了， 中午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来喝清茶了。但是像他这一类的朋友，如果是有胃疼这个毛病，他是可以全天都是 都可以喝清茶， 都可以喝清茶，那是不是就不太建议他喝绿茶了？ 但是如果只有20%-30%的绿茶配了70%-80%的红茶，原则上他已经就那绿茶带给他那个胃的刺激感，其实已经红茶都已经给平衡。 但这个总是胃疼这件事儿啊，我在想他是不是还是应该先寻求医生的帮助，找到说你的疼的原理根本到底是什么。 对，因为疼这个字儿吧有点太 宽泛了， 对，一定去先去检查一下啊。然后其实主要还是大多数朋友胃疼是因为受寒了，我觉得啊，胃寒，然后这个导致他这个，尤其夏天，可能咱们夏季的时候也说过，这时候贪凉嘛，吃的凉的多了，或者吃海鲜呀，吃什么多了，都会有这种影响。所以还是先去检查一下，如果从医学上、医理上、病理上、生理上看呢，没有什么病变，我觉得茶是可以给调过来的。当然加一些姜粉啊，比如说早上的起来的红茶也好，这个绿茶也好，清茶也好，你加一勺姜粉进去啊，这个九蒸九晒的姜粉对调理这个暖胃是非常有帮助的。 哦，这个就看你，首先我的建议也是这样，我们还是先找到医生， 对对对， 来鉴定一下你这个疼它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是， 然后再对症，我们往里对症喝，因为你喝茶本来也是一个辅助，它不是在治病啊，它是让你不会更严重啊，起到一个调理的作用。这个时候我给您一个方法，如果刚才我们的这个建议您记住了，然后呢跟医生也沟通过了，这么喝没问题。你还有其他的问题想问到浩哥，看到我们的这个微博里面有吴德泰的自己的官博，你可以去私信他，因为那个呢也是可以找到浩哥的方法。子子同学说要从乌龙茶过渡到红茶喽。 乌龙茶倒不用过渡啊，乌龙茶是乌龙茶是可以，你可以加一点量，因为乌龙茶本身也是半发酵茶。然后如果你那茶制的这个干燥度足够的话，它的那个火香，因为现在很多乌龙茶这个不退火了，所以呢它其实那个火是有点过的，当然你加一点红茶是比较好的啊。 或者是你能过渡到红茶，并且不影响你的口感，我觉得这个方法也是不错。这个季节， 但是它指的过渡，其实有可能是因为它也听过我们之前的节目嘛，觉得啊，每到了一个季节的变化，是不是我们就要用某一种茶去替代某一种茶？但其实不太需要，不太需要替代啊，就你喝继续喝乌龙也是没有问题的。 对对对， 好。然后呢，小儿意见同学就是。之前也很贴心的真真实实的给我送了三朝雾夕拾的一片叶子来。然后呢他发了一个图片的评论啊，说他觉得朝雾夕拾真的非常的适合一个人安安静静的待着喝茶。 对，他一个人两个人三个人安静待着都挺适合的。 总之就是安安静静的待着，这个是朝夕时主题。好，也谢谢你给我们发的这张图啊，确实让我也感受到了下午茶的安静的气息，因为它这个下面有一个蜡烛在给茶温着它加温，对吧？ 对， 然后茶壶坐在上面，你会觉得哦，这应该是冬天应该有的一幅画面。 对啊， 就应该这样温着这个茶。 大家可以冬天在网上订一点那个荔枝盒的炭啊，然后你也可以在家再买一个那种红泥的小炉，然后呢两三块炭也着不了火，在煤气炉上点热了，然后呢你就这个寒雪温炉啊，然后你有完了看着那炭银那个炭中间炭灰中隐隐的那种红色啊，你瞬间就会万寒当中一点红，是吧？是吧？那个劲儿就有了。然后你再煮着你的茶啊，煮什么茶呢？煮黑茶啊。我其实还是建议到了这个季节以黑茶为主。然后呢，你可以用黑茶煮出来的茶汤来冲泡你爱喝的，比如清茶、红茶、绿茶都可以啊。拿这个黑茶打底， 它变成了一个茶底了。黑茶， 对。 但是我们用黑茶再把这个煮出来的茶汤去配着喝别的茶，它在这一个季节对我们的好处是？ 对，因为黑茶它的最大一个功效，它其实是入肝经和心包经，它等于这个时候大家想从秋季以后啊，这个咱说金克木，这肺克肝，这个肺气克肝气，所以它本身从秋季开始我们肝气就弱，所以这时候呢黑茶进入以后补一下肝气，然后到了冬天呢我们寒冷，为什么寒冷？就因为你的心火不够旺，阳气不足，是吧？那这时候它进心包经，因为心本身我们心脏是不工作的，就不是心脏是工作的，但是它所谓人体机能的这些功效是由心包经和其他五脏六腑那四脏来带着的，但是我们中医里面有一个心包经这个经络，它是带心来工作的，相当于这个等于 中控台。 哎，对，那这个时候呢等于黑茶呢它是来温补。对，还一个核心就是到了冬天啊，大家老觉得我得多吃点大肉啊，这个其实不强调热补，在冬季它还是一个收敛这个避藏的这么一个季节，所以呢其实是应该温补啊，温补，所以我建议大家呢是用黑茶更合适，喝起来更舒服啊。 这个是入冬之后，可以 一直喝到 开春， 喝到开春，喝到立春，对。 今天之所以有这个问题啊，是我跟浩哥也交流，我说你看进入到冬天，大家会自然而然的吃的会多一些， 对， 你这摄入量大了嘛，你要保持这个热量，然后再加上呢，冬天难免要吃点火锅呀，什么这样的，你补的多了，你自然就会觉得燥， 对。 再一个就是很干。北京就一直它是这个样子，你家开加湿器可能只是你面儿上你觉得啊， 你体内还是非常这个干燥的。 所以我想替大家也替我自己问的这个问题就是，我们都知道喝茶可以润燥，我们就没有那么燥了，但是我们真的要解决我现在的干和吃多了 对 以后的这个问题，上火的问题， 对， 我其实更好是一个什么样的配比啊？ 对，你我觉得最好的方法就是我刚才说的，你能多煮一些黑茶，特别是从下午开始哈，下午到晚上，特别是晚饭以后，你睡觉前， 嗯， 你都可以煮一些黑茶喝。然后呢，还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方法，就是到了这个季节，有些朋友就皮肤瘙痒是吧？然后就觉得腿啊，这个后背啊， 嗯， 哪会有这个就是痒的，有时候难受哈。其实你用这个，其实所有茶叶啊，包括你早上冲泡的绿茶，你拿那个茶叶啊蘸那茶汤，当然这个擦完就别再喝了。你哪儿痒，你涂抹一下，其实你会发现特别有效啊。都比你用的很多润肤霜啊，用的一些可能止痒的那些这个化学类的药物啊，可能还会更我个人认为更有效啊，大家可以试一下啊，浓度可以大一点，都非常好。 嗯， 然后再有这个季节呢，就是还有我最近一些朋友的孩子咳嗽啊，就突然间咳嗽，或者说洗完头没吹干，然后就有一些感冒症状哈。当然这个正好这个时候大家就很怕发烧啊，或者咳嗽什么的。那问我有什么好的方法，那这时候我就跟他们通常会建议他们用个十克的白茶，十克的黑茶，然后煮啊，熬煮以后，当然就比较苦了哈。熬煮以后喝下去，很快就几乎一天半，这个咳嗽火就下去了。所以茶叶在本身这个消炎去火的这个功能性上是非常有效的。 哦，十克白茶，十克黑茶。 黑茶，对。 这个、 所以这个黑茶， 这小朋友喝这个剂量也是没有问题的。 没问题，没问题啊。 嗯。 这个，而且这两款茶喝以后也不影响睡眠啊，而且有很好的消炎作用。因为我们到冬季，其实很多朋友有这个咽炎，诱发咽炎，其实它里面这中医叫虫啊，就是中医不说菌，中医把看得见看不见微生物病毒都称之为虫啊，它就是虫积在那儿，然后你给它化掉啊，虫没了也就毛病就就好了、啊、 这个他小朋友包括大人也会突然的咳嗽，这个也是上火的一个， 对对对，都是上火， 嗯， 对， 一个表象而已。 对，你看上火这词儿用的特好，其实我们人吃了东西以后那火应该往下走， 嗯， 它不往下走，反上来就对炎上就往上走。 哦， 食物进入胃以后是应该先往下走的。 嗯，但是因为冬天大家吃的 不是，是因为你吃的太多了，下面还没空呢，你就又进来了，是吧？它就真是这样。 这不是小朋友常说的积食是这个问题吗？ 其实我们大人也 积 食，只是你都积皮了，所以你这个 大人积的比小朋友更严重， 更严重，对 啊。然后你们现在就老觉得只有小朋友会积食， 对， 自己积食就不管了， 对。 突然有一天咳嗽不舒服，甚至有一些像您说的轻微的这种感冒的症状，我们都可以用 这。其实都是对， 十白十黑， 十白十黑，哎，这词儿用 是吧？ 对，十白十黑， 十白十黑，多好记。煮完了喝，大人也可以喝，小孩也可以喝， 是的， 它也不会给你的身体造成负担，它正好对应了说你担心吃多了上火， 而且 咳嗽， 而且喝完以后其实马上有一种身体的松快感，它因为茶叶有下利的作用， 嗯， 啊，它就是给你打通啊，给你通了。 好，这个是我们因为消化不了了嘛，就反上来了，造成了一个上火的问题。刚才是不是说了，就它下不去造成的冬天容易出现的便秘的问题？ 对啊， 这个也是它， 所以为什么说茶入五脏六腑呢？就是它的这个功效好处，它的本身是胃哈，咱中医老讲胃有这个温热这个凉和寒啊，这是性哈、啊，这是药性。所以茶呢，这四个药性其实都具备了。那你喝下去以后呢，它会根据你身体里的状态，分别进入到它需要发生功效的那个脏腑去。 嗯。 所以你如果是便秘的话，它就会给你打通啊。你如果上面上着火呢，它会给你降下来。对。 哦，它有点像大家想象一下，就是这个茶汤进入到你的身体之后，它像消防员一样。 对。 他开始找一个小探测器，找哪有起火点，咔，我这边灭火， 直接掏出工具。是 直接上手了。哦，他是会很智慧的啊，很有智慧的，就进入到你需要的那个部分。 它是能量足，能量足，它而且这种能量不是只偏某一门的，是吧？它数理化全带着， 嗯， 所以进去以后，它就针对出现的问题就给你解决了。 好，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想要问到浩哥，都可以继续的到微博上来找我们。吴德太昊茶庄第十二代传人吴成浩老师今天继续的像某手一件说的一样给大家来传递知识了啊！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这五个字就可以找到我们了，长江的江，夏天的夏。我看到您特别强调了一点啊，说早上呢我们喝绿茶可以配红茶，下午呢我们要喝 红茶 可 以配 绿茶。 对， 这个大家听起来这不跟也没有说西红柿炒鸡蛋还是鸡蛋炒西红柿， 这有特别不一样。 哎， 样 它是一个主次的问题啊。来，我们把这个跟大家 对 稍稍的细说一下。 为什么特不一样呢？其实不在茶这儿，在于我们上午和下午身体内这个经络的，咱叫这个经络和身体主要这个气血流通的经脉的这个不一样。 嗯， 它区别是在这儿，所以到了下午以后，特别是咱们节目开始的这个时间哈。这个十五点以后开始呢，其实喝一些红茶，然后这时候呢可以配一些绿茶，就是以红茶为主。这个为什么说红茶配绿茶和早上绿茶配红茶，即便早上绿茶少配的红茶多，我们每个人的这个意识啊意念，就你认为是绿茶为主，但是我配的是红茶，甚至多配了一些红茶，和红茶为主配绿茶，这是两种茶啊，量是一样的， 但是 意识不一样，然后喝的时间不一样， 它产生的作用就不一样， 就不一样。对， 哦， 是这样的。那下午让你加，对，真是 不 一样， 不是单纯的说我把番茄放前面还是鸡蛋放前面。 对， 嗯， 所以它绿茶在下午的时候，为什么这时候要给大家？因为这时候我们很多朋友就像你说燥热的问题啊，就是当你感到有时候。尤其我们到冬天，要不然就是身体有点带静电哈，到哪都打要不然就是暖气有点热的，你已经难受了哈。 嗯， 那这时候为什么再让你光喝红茶下去，你等于里面也热，它那个绿茶的那个温呢进入以后，它会让你很舒服，理解了哈。就是我们讲就说往外泄也好，或者说这中医上有两个泄，一个三点水，一个血字，一个三点水，一个柿字， 嗯， 这俩泄是不一样的。那么不管是哪个泄，往外泄的时候不能太过了，因为你本身没有那么严重的问题， 嗯， 所以这绿茶进去在下午的时候是让你平和你的那个，降一下你那个燥火，而本身身体到下午的时候已经是阴，就是身体的阴在逐渐升，到黄昏的时候日落的时候你身体的阳气几乎就没了嘛。 嗯， 所以要以红茶为主，但是加一点这个绿茶来平衡一下你身体里的火气，其实是这个作用。 哦， 对， 不同的时间我们哪怕听起来配比啊什么的好像差不多的， 你看上午让你先喝那个绿茶是因为那时候你体内阳气够， 嗯， 中午十一点以前你体内阳气够，对吧？然后那时候让你补一点，配一些红茶进去是再补一些阳气。 嗯， 理解这两个作用上的和身体本身自身状况上不一样的时间段，让你进入的这个茶的这个用哪一类茶以及用多少量，数可能看着是一致 一样的， 但是功效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因为喝的时间不一样啊，他们自己进去了以后就 再加上前面那个你的那个 意识 意念，对， 哦，我上午喝的是绿茶，下午喝的是红茶，子子说一到冬天就胖三斤，怎么办？ 加大茶量。 这个呢，子子因为没有挂铁粉啊，一看就是我们的新同学，我得跟你说一下，其实之前呢，因为夏天的时候我们说过好几次关于说喝茶是可以减肥这件事儿， 对， 我也不知道大家减了这两季了，现在成果怎么样？你们不说我也不敢问。但是现在呢，我们在老生常谈说一小嘴，就是到了冬天，大家可能担心的也是吃多了。往年冬天都会胖啊，这个胖好像已经成为了春天很头疼的一件事儿。我们要不然从现在就开始稍微控制一下吧。 对，嘴还是先得管住哈。但是你如果非得吃那么多， 啊， 每次还就是嘴老赢，那你就要不然就吃饭之前多喝一点茶啊。 嗯， 就是饭后其实我倒不建议立刻就喝多少茶，但是你之前和平时啊，饭后半个小时以后你持续的喝茶，当然大家会说，哎，我喝茶其实会饿，其实那个饿呢其实是把你肠胃中的那个油脂啊， 嗯， 它已经给中和掉了， 就刮掉了 啊，刮掉就它叫收敛了嘛， 所以这样的话呢，你就会觉得饿。那时候你吃一点，哎，你觉得吃饱了，挺舒服，然后一下不饿了，吃多那种感觉，其实它本身并没有太增加你的那个摄入。 哦，大家担心说饭前喝茶，什么喝着喝着我就喝饿了， 对， 我一定会吃很多，这是一个错误的观念。 对，你吃很多， 哦，你并不会吃很多。 对，你吃很多的时候，你怎么是胖呢？是因为你身体里本来就不缺。您那油都糊在那儿了，然后又补一层，又补一层，又补一层，那肯定是胖，对不对？ 加大这个量是指的说，平时可能喝六七克， 或者你比如说喝个两杯茶就不喝了，那你现在就喝六杯茶是吧？ 嗯， 就增加点这个摄入量，对你的这个降燥去火呀，减肥降脂啊，都非常好。 哎，而且要特别告诉大家，饭前喝。 对，你别就边吃饭边喝， 哦， 因为我们在食物当中还有很多的那个食材呀，可能是跟这个，就是如果瞬间收敛它，可能还会有一些，当然没什么副作用了啊。 嗯， 但是我建议是，吃饭的时候你就吃饭啊，然后饭前可以喝一些，多喝，就是甚至喝一些熟普啊。或者说生普跟熟普配，对，有几个配的茶，其实今天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一个是黑茶和白茶配，绿茶和红茶配， 嗯， 然后生普和熟普配，啊，这都是可以配的。 哦， 怎么好喝以及哪个口适合您，自己去调一下啊， 就可以了， 就可以了。 嗯，毕竟我们今年的宗旨就是大家自己学会找到适合自己那口茶。 对， 好，最后我们要放大招了， 放大招了，对， 等到现在的你就赚到了，因为我们放大招呢是。嗯，现在奶茶已然成为了像我这样的小朋友的最爱。 对， 但是呢，喝着喝着，我们就会被各种各样的信息吓到，说你看啊，这里边除了胖还是胖，除了糖还是糖，对你身体没有任何作用，说叫奶茶一点茶都没有。所以呢，我周围开始啊，确实大家这个健康意识起来以后呢，真的会有姑娘开始自己在家煮奶茶。 是， 我觉得这也很好， 也非常好。 嗯，那今天呢，浩哥要给各位放的大招就是，到了冬天又很馋这一口喝奶茶，我们要怎么煮？ 对，他是这样。首先一个是，有些朋友之前也跟我聊过哈，他就担心说奶茶是不是煮那么浓，也会影响睡眠哈。他其实是这样， 嗯， 第一呢，茶叶经过这个十分钟以上，或者就像咱们熬中药似的那么。煮的话，其实它里面有很多物质已经都转化了啊， 嗯， 这是一块。第二一块，你如果真的担心茶叶碱对你的睡眠有影响，你把你要煮的茶先拿热水冲一下，然后第一泡就给滤掉。 嗯， 然后如果你还担心，你就把第二泡也滤掉，那基本上茶叶碱就没了，但是很多物质还在里面啊，它析出快啊， 嗯， 所以你这时候放心去煮啊。 嗯， 但是现在大多数的问题呢，就是因为茶呢。一煮以后呢会比较苦啊，所以还会有一些涩，所以呢很多朋友就会加很多的 糖炼乳， 然后加炼乳加奶啊， 嗯， 那这时候呢高热量是够了，但是同时也高糖， 嗯， 是吧？所以这个我们今天放的这大招呢是我们之前从来没对外公布过的一个比例和配方啊， 从来没有 从来没公布 过，划重点。 然后江夏老师提到这个煮奶茶这事儿，我觉得 一定要说， 对大家比较好。所以我们这个大致的比例是这样，我们建议大家煮奶茶是用黄茶啊，黄茶，因为这比较讲究，因为这个宫里以前皇家用的其实是用黄茶煮奶茶，然后呢用大约十克的黄茶啊，然后用500毫升的水，也是吧，500毫升水， 嗯。 然后这时候用点奶油或者黄油4克，啊，然后盐1克，不要加糖啊，然后一点糖都不要有， 嗯， 然后用牛奶100毫升，啊，这样的话呢，你一开始呢把水煮开，煮沸腾，别茶叶冷水就进去，啊，那是熬药的方法。刚才我说要治咳嗽，就是冷水就进。如果你要煮奶茶呢，你先把水煮开，然后你加入黄茶煮差大约1分半， 嗯， 1分半钟啊。然后这时候你把那茶叶捞净，啊，茶叶捞净以后呢，你再加入牛奶，再给它煮开， 嗯， 这时候牛奶不就进去了吗？ 嗯， 再给它煮开，煮开以后你加入刚才说的这个4克的黄油和1克的盐， 嗯， 它很快就化开了，化开稍微凉一凉，你喝特别好喝。 就是等牛奶煮开了，开锅之后我们再放黄油和盐。 对。 啊，这个它的好处， 第一呢，本身它 就咱老说现在是等于很多朋友是煮完热的咖啡热奶夸加一热的咖啡热茶加一凉奶， 嗯， 它本身这两种一寒一热的这种性的这个汤本身的冲突就很大， 嗯， 你喝进去以后虽然是温口，但是带给你的其实是一种冲撞冲击啊、 哦、 这两个都开了以后呢，它本身是一种融合的。其实茶我们讲中正平和啊，我们喝进去的时候也要对身体带来一种比较温和包容的这种感觉。所以呢你煮开把牛奶也煮开啊，这时候这个奶和前面那个茶汤其实是融在一起了。因为开这一罐其实就是一个水的上下内外的一个循环啊。 哦、 那这时候你再把黄油加进去，这时候的黄油四克，之前我们在整个试的时候也用过这个1000毫升水，但是我们觉得茶的就是喝了以后，我觉得茶的这个本性的这种植物的这种鲜呀、美呀、回甘呀，还是要更多一点，所以把水降下来。 嗯， 然后呢，你再等它都开了以后，加入黄油，加入盐，啊，温度稍微适口的时候，你去喝，就非常的瞬间身体就暖，因为这个热量也够。但是呢，茶的为什么黄茶加到10克？因为平时喝可能3克5克就够了，加了10克的黄茶，这时候来平衡一下这个奶黄油的这个脂肪。 嗯、 啊，这样既带给你足够的热量，茶本身的回甘、甜、鲜、清香全都在里面。 然后还把这个你担心的脂肪的问题给收敛住了， 至少这几克进去都没再补啊，就给你平和了。但是你的香口感全有了，然后身体也可以迅速发热。 哦、嗯，千万不要加糖， 对， 这个是我们大招当中很重点的部分。 这样的话就是不苦不涩呢，奶油香气还高，这个咸口还适中， 嗯、 就是带一点咸，其实是个很舒服的感觉。再加上其实咸甜口是舒服的， 嗯， 但是你加糖过了，啊，那个糖就是茶本身的回甘其实就够，这黄茶十克，然后你加一点咸进去，很舒服。 而且我自己的观察啊，你看我们现在在外面喝的那种成品的奶茶，它很多是台式嘛，我们姑且认为是一种很南方的这种奶茶，它就是会比较甜一些。而北方的，你说内蒙那边的给你端一杯， 它又太咸，是吧？ 对，它是这咸口的。 对， 我们又稍稍的中和了一下，但还是有点偏北方一些。 它一是偏北方一些，第二一块呢，它还是适合比较，就是我们北方还是比较寒嘛，是吧？ 嗯、 它这个温度，南方怎么弄？它是那么一种，南方是冷凉啊、咱们是寒， 寒， 对 对， 所以这种寒呢，对于我们身体来讲，它的这个高脂是可以瞬间穿透你，是吧？你的细胞就可以，你的这个脂肪细胞就可以吸收它啊。但是呢，我们茶本身的这个为什么用十克的黄茶，而换句话说，他们为什么要搁那么去熬啊？是因为大多数黑茶这个梗比较多 哦， 所以它析出的那些苦涩的物质啊，内含物质要多，所以这时候它如果不加更多的奶去打，然后不加入更多的盐，或者是甚至如果还有做黑茶比较煞口那种的，糖也加特别多， 嗯， 原因就是之前茶叶吸到汤里面的这种 苦太多， 苦涩物质，也就是说多酚类物质和这个茶叶碱太多了。 哦，今天的大招怎么样？各位爱喝 奶 茶，黄 茶大家试一下啊，非常好。 而且呢，这个比例大家一定要记住了，也可以通过听听 FM 去听我们节目的回放，然后呢，把这样一个浩哥从来都没有公开过的秘籍配方给他记住了。嗯、作为你看家里面有小朋友也好呀，或者是招待客人， 对， 嗯。这一款你说是很特别的，然后又不用没有什么心理负担去喝它， 对身体还很好的奶茶，哎，希望大家整个冬天都过得没有太大的身体上的负担和心理上的负担。 希望大家能够有一个温暖的冬天，今年大寒嘛，所以这个、是吧？ 对对对，就因为我们就每一期节目都说，你知道吗？大家已经各种囤过冬的物资了啊。好，这一点是非常好的，防患于未然嘛。今天就是这样啦，非常感 谢 浩哥。嗯，那我们要12月再见喽。然后呢，关于大家怕吃多了胖呀，然后哎这个供暖之后的燥呀、上火呀，以及想喝奶茶又不敢喝的问题，今天一遍都给大家解决了。 就补充一个啊，那黄茶第一次煮的时候，一定不要超过1分30秒。 啊， 就行 好，哎，这个也很重要的一个。 第一次煮啊，可以煮3次啊。 嗯， 第一次500毫升，别超过1分30秒。 嗯，好的，稍后播出的是疫情防控发布会，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晚一点大家可以到我的微博来点歌了，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这五个字就可以了，明天是我们的点歌环节，明天见了。 我心中不会有黄花，有你在永远相处着的清晨，云很大，风很轻，人心沉，人心沉，浮浮沉沉。生活是个复杂的剧本。